抗，爱你痛你怎么一再更改，相依相恋偏偏竟要分开，算了罢了，却继续期待，没有一份爱，始终使我若愁若笑若爱，这一份爱如今回来，却怕你告诉我是可一不可再，算我错了，算我错了，让我回来，分开方知，分开方知，这是爱，若受若